國主權和司法獨立的錯誤言論。美國白宮表示，總統拜登現時沒有計劃和伊朗總統當選人萊希會面。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伊朗的重要決策仍然由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作出。普薩基又說，各方有關重新履行核協議的磋商已經結束第六輪談判，白宮期待看到談判有什麼進展。萊希在德克蘭舉行當選後的首場記者會時說，美國有責任解除所有不公正的對伊朗制裁，歐洲國家應該履行伊朗核協議承諾。他又說，伊朗不會就地區政策和國防問題和其他國家談判，他亦無意和拜登會面。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到訪的意大利總理德拉吉會談，默克爾會後說，兩國新冠疫情全面好轉，但是雙方都意識到面對新出現的新冠變種病毒，已經取得的抗疫成果仍然脆弱。德國的疫情顯著緩和，全國大約三成人口已經完全接種疫苗。默克爾說，雖然接種疫苗比例上升，但仍然未接近群體免疫。英國和葡萄牙最近的情況令人看到疫情可能在短時間內再度反彈，他和德拉吉正密切關注疫情發展。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4点，升6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01美元，卖出1783.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10.3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7，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塔树喺新界噶新田公路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噶。咁重复多次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由于有塔树，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对出的。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龙都有另外一段比较挤塞，就是近住华都花园那一段，龙尾排回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现在龙尾就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是挤塞，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联合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对出。 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马料水。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咁提一提你啦，由于强风关系啊，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咁另外咧，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车速限制咧都系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噶，咁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的慢线咧，就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8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咯，出面部分地区咧就有啲系比较大雨噶吓，咁啊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是检讨紧现行的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这个制度对 train up 新的律师，他是没有机会。你一路冇得做咧，佢就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律师。 大律师咧，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呢些案件的大律师，都是因为呢个上限处理不到呢些案件，对于当事人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周四起放宽，抵港人士符合要求检疫日数减至7日。 本港新增3宗输入个案，均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一传媒申请解冻部分资产出粮，董事会周五开会决定苹果是否停运。 东京奥运场地观众人数上限为10,0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月22日嚟到8:12啊，星期二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埋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咧，出面嘅天气都麻麻地啊，同大家讲下，外面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咁仲有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仲有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9:30啊，大家留意住啦，出街嘅时候都。咁啊，寻日咧香港即系输入个案咧就有3宗，本地方面咧就系已经连续14日系零确诊啦。嗱喺疫苗气泡之下咧，寻日政府都公布咗一啲嘅放宽措施，好似喺食肆啦，譬如 D 类食肆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啲员工要打晒针啦，咁啊又亦都讲到顾客咧，如果系2/3打咗一针嘅话咧，咁佢哋每一台咧嗰个嘅人数咧亦都系有一啲放宽嘅。咁啊，另外咧喺酒吧啊、夜店啊等等咧，可以一台由2个人啦去到4个人啦。咁仲有一啲嘅措施，好似讲紧泳池嘅人数上限啊、宗教聚会啊、一啲室内大型活动啊等等一啲人数上限咧，都有放宽到嘅。嗱，仲有一啲咧，有关于打咗疫苗嘅人士啦，如果咧系同时系验到有抗体嘅呢一啲条件等等咧，咁都可以咧系喺佢哋入境之后喺香港嘅检疫期咧都可以减少嘅。 就最多係可以減到去七日嘅，暫時就話。另外限聚令方面咧，暫時都係話維持翻四個人嘅。你又點睇呢一啲嘅放寬措施呢？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講下最新呢一啲嘅因應呢一個疫情緩和之後有啲嘅放寬嘅措施。電話旁邊咧有一位嘉賓，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早晨。 早晨，萧立文你好。 早晨，陈肇始局长，讲到食肆嗰方面咧，而家部分咧啲食肆就放宽啦 ，C 类食肆、D 类食肆都有放宽嘅。咁其中讲到 D 类食肆就话，即系啲顾客咧，如果系三分二打咗一针嘅话咧，余下同台嘅三分一嘅人咧都可以唔使打嘅。因为我记得再之前嘅讲法就系话，余下三分一嗰啲可能系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同台就唔使呢個要求啦。咁而家有冇話即係三分二人打咗針，另外嗰三分一有冇話一啲特定條件或者特定嘅人士先至係可以擺落去一齊同台又唔使打針嘅咧？ 我哋主要咧，即係對於即係話三分二咁，其餘咧就即係知道咧係有一啲其他嘅，即係例如好似真係一台十二人咧，有啲都可以即係未必係打到針。咁呢個咧就係都係主要係嗰啲未能接種嘅，例如好似話正如你剛才所講啊，老人家啊，佢可能身體有問題啊，又或者咧係小朋友佢唔打得針。咁我諗主要都係呢一個嘅方向嘅。 嗯，咁另外咧，而家就啲人都話，始終 D 類咧就係、是。D 类呢一类餐厅本身都比较少，有啲话好似得全香港得嗰十几间啫。你点睇啊？系咪以你所知都系得比较少呢一类嘅餐厅？就算放宽咗，有几大帮助咧？又？ 其實咧，我知道咧，即係業界咧，其實一路咧都係好都支持咧，係即係疫苗氣泡嘅。而政府咧，亦都係喺我哋嘅放寬嗰度，我哋都多次講啦。除咗係我哋都係以風險為本之外咧，我哋知道即係而家個疫情穩定咧，我哋大家都會覺得需要有一啲嘅放寬啦，去回復呢、這個即係市民嗰個嘅整體嗰個生活啊、經濟啊等等。咁所以咧，疫苗氣泡始終係一個基礎嘅。咁例如好似我哋睇 C 类啊咁就最初咧其实就都唔係好多即係酒楼食肆，但係而家咧都去到即係差唔多係即係900啊、1000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我知道咧大家都一路係好努力啦，去例如 book 打針啊咁樣。咁员工嘅亦都係喺呢方面咧都係即係同雇主啊同埋咧係即係整体配合去为成个社会咧建立嗰个免疫屏障。咁所以我相信咧当你是做了 C 类的时候，即是说你所有的员工呢是都是打了针呢，其实呢就会有条件呢是做到 D 类的了。所以其实我相信呢是 D 类的尤其是而家我哋對於 D 類咧都再有一啲嘅放寬咧，係嗰個數目咧應該咧都會係有所增加嘅。 增加幾多咧？有冇諗法？ 呢、這個我哋就一路都要同業界繼續去聯繫啦，去了解一下，睇下佢哋喺個執行上邊啊有冇特別乜嘢困難。我哋其實一路食環署都同佢哋有傾啊，有例如發一啲指引啊，或者係一路優化嗰個整體嘅做法啦、啊，咁樣 嚇。嗯嗯，講緊 C 類咧就係所有員工都最少要打一針啦 ，D 類就係所有員工係完成打曬針嘅咁。另外咧，就 B 類啦 ，B 類就冇話一定啲員工要打針嘅，呢一類就反而佔咗其實而家全港食肆都幾大部分嘅。係咪無論如何佢哋都唔會再放寬嘅啦？喺配合即係而家要打針，即係所謂谷針嗰個情況之下， 我諗而家喺現階段咧，我哋真係希望咧。大家是可以即是除了说我们要去希望大家去打疫苗去建立这个免疫屏障，其实就是会希望我们走到去一个位置是可以我们其余的嘅即係社會啊，入邊嘅一啲唔同嘅生活啊，嘅其他嘅嘢咧，其實都係可以放寬。大家即係希望理解到咧，當成個社會咧嗰、那個免疫屏障係建立起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有好多部分嘅嘢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咧係即係逐步有序，同埋咧係即係按當時嗰個疫情嗰個情況咧係放寬。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係向住呢、這個。嘅即係整體嗰個目標咧，可以進發啦。 另外尋日都公布咗一啲外地譬如抵港嘅人士啦，係有抗體測試啦，係打曬疫苗啦，亦都係做咗一個喺機場嘅檢測咧，係陰性嘅話咧，咁就話可以將個檢疫期咧係可以縮短一啲喎。咁而家就話嚟緊會做一個呢一啲檢測佢哋嘅抗體嘅一啲機構嘅名單啦，咁有冇話即係而家有冇睇過即係喺業界要 譬如嚟緊有呢幾個條件出現咗嘅時候，又多咗可能吸引多咗旅客嚟嘅時候，個名單上面有幾多呢啲機構咧？嗰啲機構又係咪可以應付到咁多嘅需求咧？ 其實咧就我哋而家咧公布咗之後，其實我哋即係都一路咧係做緊一啲咧係獲認可嘅一啲本地嘅醫務化驗機構啦，因為咧如果係大家係需要去佢哋嗰度咧做一啲指定嘅血清抗體測試嘅話咧，因為如果我哋有咗呢一個嘅措施咧。咁就應該呢就大家會喺呢方面呢有個需求嘅。咁政府呢其實都係制定緊一份呢而家我哋係獲認可進行呢啲血清抗體測試嘅醫務化驗所嘅名單，希望呢令到呢啲有需要出行嘅人士呢可以係去嗰度進行呢啲血清抗體測試。呢、這個我哋做緊嘅，我哋如果一有呢個名單呢都會盡快公布、 因為我見到業界都話，即係而家可能除咗私家醫院啦，唔夠十間認可嘅化驗所呢可以提供到抗體測試嘅，可能會供不應求，會唔會咁？ 其實我諗呢個就都要即係睇下我哋即係整體大家嗰、那個出行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嗱，依個係第一階段嚟嘅，即係話大家可以喺如果要出行嘅話咧，可以喺香港我哋認可嘅醫務化驗機構咧進行嗰、那個即係指定嘅血清抗體測試。咁但係第二階段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咧，就話如果係外邊嚟嘅人咧，咁我哋都會。喺機場嗰度咧，係安排咧係有呢一個嘅測試嘅。咁但係呢個當然咧係需要時間啦嚇，同埋咧係有好多細節啊需要安排。咁所以呢、這個咧係要再係第二階段嘅。 呢一啲嘅抗體測試咧，就要個旅客或者出境嘅人士事前要做呢啲抗體測試嘅人咧，要自己俾錢嘅。有冇話限定大概嘅價錢係要幾多？同埋有冇話即係要指定時間之內要出個結果咧？如果唔係嘅話，即係譬如佢個結果好時先出嘅話，根本就可能已經個檢疫期已經去到好長，你縮到七日都冇用噶咯。有冇呢啲咁嘅規定咧？會？ 我諗當然咧兩方面嘅，第一就係要自費嘅。我哋而家即係對於我諗唔同化驗所所收嘅價錢咧，而家我冇一個資料喺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佢哋如果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市民需要嘅服務咧，大家都會係都會公布嘅。第二咧就係話個時間咧，一般嚟講咧，我哋嘅了解咧，其實就可能今日做或者聽日都有嘅。咁當然都視乎嗰、那個即係嗰個化驗室化驗所佢哋嗰個即係工作量係點樣咁。但係一般嚟講都係咁。咁我哋都會即係如果去到第二階段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預期那個時間大概都是這樣的。 而家講緊第一階段咧，就係啲打咗兩支疫苗嘅香港居民啦。咁如果咧佢要去出去之前咧，咁啊做咗呢一個嘅抗體檢測嘅話咧，就陽性嘅話咧，就有一個叫三個月嘅抗體效力嘅一個嘅認證咁啦，類似係。其實呢一個係咪都係專家提議噶？因為我見專家之前。開會即係科學委員會嗰度開會出嚟，又冇特別提話即係一啲喺香港居民要出去嘅時候，事前做嘅呢個抗體證明有一個嘅三個月嘅效力。佢就係講一啲抵港人士外嚟翻嚟嘅，翻到嚟香港再做先至有嘅啫。呢一個係點樣決定嘅咧？呢個又？ 我諗呢個都係整體我諗即係專家都係對於我哋話即係呢個三個月咧就嘅一個期咧，其實都係冇反對嘅嚇。咁呢個都係大家都即係確認咗係咁樣嘅。咁我諗相信呢個都會係我哋一定咧係呢一啲嘢咧都係會從一個即係科學為本，同埋咧大家都要留意咧，即係我哋今次呢一個嘅做法咧，其實咧如果喺我哋嘅A1 或者 A2呢啲嘅指明地區咧，係唔包括在內嘅，因為咧其實一方面咧，我哋都係要去嚴防咧，係即係外邊咧有輸入啦嚇，因為尤其是係一啲變種病毒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係都係要平衡，亦都係打咗疫苗嘅一啲嘅人士，係佢哋而家就係一啲嘅出行。 嘅即係一啲嘅便利啦，同埋尤其是咧係都係通過咗係我哋嘅即係預防及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佢哋咧係呢個聯合科學會睇過，俾咗一啲建議我哋咧，我哋咧就即係先至咧係推行呢一個嘅措施啦。 測呢啲抗體唔係測佢有冇就得噶，使唔使測佢嘅濃度嘅？因為成日都話就算有抗體都仍然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啦，而感染嘅時候亦都有一個嘅潛伏期啦。咁而家將個檢疫嘅時間縮到7日，會唔會令到外防輸入嗰個力量係細咗？而令到外面一啲輸入個案係可以入到嚟香港？ 對於嗰個抗體嗰、那個濃度咧，其實我哋都係因應即係專家嘅俾我哋嘅建議啦。咁主要就係最緊要係有定係冇啦。呢個係即係我哋得到即係專家嘅一啲意見，因為可能唔同嘅。唔同嘅化驗嘅一啲嘅平台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唔同嘅，咁所以我據專家講咧，就係話最緊要咧就都係佢係有抗體。有抗體嘅啫，嗱當然咧，我哋都係除咗話係睇抗體之外咧，我哋仲要咧就係話佢有另外一啲嘅要求嘅，包括咧佢係嚟到咧做一個核酸檢測咧，佢係即係陰性啦嚇，咁呢個都係即係其中。一個指標嚟嘅，就話、是、我哋要完成接種疫苗，佢即係真係完成啦。嗰、那個嘅記錄一定要睇翻清楚啦，即係包括係如果係要接種兩劑嘅，就接種咗兩劑之後14天之後啦。咁亦都有即係抵港嘅時候有做埋呢個檢測代行啦，嚇、同埋咧亦都係有一個3個月之內獲認可嘅一個血清抗體測試係陽性嘅一個證明，咁都係要有呢幾樣先至可以嘅。 我知道，咁即係你整體覺得個風險係唔會大嘅，即係頭先我講過就可能有機會流入噶嘛，因為講緊中咗之後都有潛伏期，有抗體亦都唔代表唔會中，咁咁嘅情況之下都有機會流入嚟嘅，咁你仲要縮短個檢疫期添咁。 嗱，我哋其實都係好小心嘅，一方面咧，我哋就都會即係睇住整體嗰個情況啦，所以我大家都留意到，我哋都係即係逐步有序咁樣做，同埋咧就唔係真係淨係睇呢個抗體測試，同埋我哋就算最少咧都係要有7日，咁而喺呢7日嘅檢疫期咧，其實咧中間咧都會做多次嘅即係核酸檢測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盡量喺唔同嘅方面咧作一個平衡，但係咧亦都係好小心去睇翻嗰個風險。當然我哋對於即係全世界唔同嘅國家啊、地方啊、地區，佢哋嗰個疫情咧對於佢哋擺喺A 啊、B 啊、C 啊定係 D 嗰度咧，其實我哋都會係一路恆常去監察住嘅。 限聚令嗰度咧，而家就維持4個人啦。有咩因素考慮，同埋幾時先真係可以放寬限聚令咧？ 我諗喺現階段咧，琴日行政長官都有講過我哋嗰個考慮啦。一方面咧，我哋而家係有一啲嘅放寬啦，咁但係我哋都係主要咧係喺一個即係喺一啲處所入邊嘅一類嘅放寬嚟嘅，因為咧第一就係話我哋如果係去對於我哋呢啲放寬咧，其實全部都係有條件嘅。當然疫苗氣泡係其中一個嘅好重要嘅基礎啦，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去到一個處所入邊咧，都有其他嘅防疫抗疫嘅一啲嘅措施咧，係要遵守嘅嚇。咁所以喺整體平衡風險底下，如果亦都係有一個即係監控嘅一個即係機構啊，或者係去即係主辦嘅單位啊等等呢啲咧，其實咧就對於嗰個風險可控嘅情況咧，係會係。即係令到我哋咧係會比較安心，咁所以喺現階段咧，我哋都唔會建議咧任何一啲即係大型嘅即係群組聚集嘅，咁所以呢度咧我哋都一路係睇住嗰個整體情況咯。 因為大家就成日會比較你餐廳啊除口罩食嘢啦，反而可能嗰個風險仲高喎，加上仲要室內添，比起室外可能個風險亦都高一啲。咁係咪即係話如果有啲可控，即係啲機構可控之下控制到，譬如佢哋一啲集會嘅人又打曬疫苗嘅時候，又戴曬口罩嘅時候，滿足曬頭先你講嗰啲條件，基本上就可以放寬限聚令，或者甚至搞翻一啲遊行噶咯，係咪咧？ 我諗其實呢琴日我諗喺記者會呢行政長官都講過大型嘅聚會呢可能大家多數就提話遊行，但其實呢都唔係單單係遊行嘅，大家都睇到大大小小呢其實都有唔同嘅聚會呢都係一路發生緊，咁所以我諗喺而家呢個階段，我哋都即係一方面去放寬一啲即係極度有需要嘅一啲嘅嘢啦，但係亦都唔希望咧係即係全部一齊啦嚇，咁都係要逐步有序嘅。咁但係我哋慢慢咧都會希望咧，如果係成個疫苗屏障，即係我哋嘅即係保護個屏障咧，通過大家打疫苗能夠再達到高啲嘅時候咧，我諗即係其他嘅放寬咧都可以咧係即係逐步再考慮啦。 有冇話限聚令啊？即係譬如可能全港市民打到幾多嘅疫苗嘅接種率就可以放寬限聚令，有冇呢啲目標或者諗過係點咧？ 我諗而家整體當然我哋都係希望喺嗰個疫苗屏障能夠即係建立到，去到即係大部分嘅市民都打咗嘅時候咧，呢個對於即係任何嘅放寬咧，都會係令到我哋嗰個風險可以平衡，同埋大家係安心啲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肇始局长，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就系陈肇始局长，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嚟嘅。讲到而家咧，喺食肆啊等等啦，都有一啲嘅放宽措施，譬如讲到头先讲到咧，譬如 D 类食肆啊，都系话咧员工要打晒针啦，顾客咧之前都话要打咗一针咧先可以入去嘅，不过而家就话每台可以系八个人去到十二个人，咁啊亦都唔使全部客打晒，三分二嘅客打咗就得噶啦。咁啊呢个都可以继续同大家讲下，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公布第二轮新冠疫苗海外分享计划，当中七成半，即是4100万剂疫苗，将透过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分发。总统拜登上月宣布将向全球分享8000万剂疫苗，继白宫月初公布首轮2500万剂疫苗分享细节，星期一再公布余下5500万剂的分配安排。除了透过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分发，其余的1400万剂会提供给美国认为有优先需要的国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有大量疫苗可以与世界分享，但需要克服后勤挑战，包括共享安全和监管信息，确保疫苗的适当储存温度等。台湾传媒报道，美国近日捐赠给台湾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已经是首轮和第二轮配额的总和，后续不会再获分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说，希望今年能够访问中国，包括到访新疆地区。今次是巴切莱特首次公开明确提到希望访华的时间表。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继续和中国讨论访问新疆的方式，包括有意义的访问，希望今年能够成行，特别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报道持续出现。巴切莱特又提到香港情况，他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对民主空间和媒体产生寒蝉效应。他说已经有107人根据国安法被捕，其中57人被正式起诉。第一宗审讯将在本周展开，会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重要考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欣强调，香港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敦促巴切莱特停止发表干涉中国主权和司法独立的错误言论。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员和疑犯。 美联社报道，警方在当地星期一下午接报一宗可疑事件，到达位于丹佛西北部城市阿瓦达一间图书馆附近，其后传出枪声。警方记者会上说，疑犯开枪击中一名警员和途人，其后被警方击毙，暂时未知事件动机，疑犯身份亦未披露，警方相信事件中没有其他人涉案。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8点，升6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61美元，卖出1,785.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2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8，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冧树嘅地方啦，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塌树，咁影响到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啊，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塌树，咁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反方向坚拿道天桥入翻去香港仔方向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噶，东行就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车龙就排到去泰安楼对出。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旭和道来回方向近住干德道一带比较挤塞，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水街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跟住启业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一段挤塞，排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那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道对出。秀茂坪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很长的排到豪景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 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去九龙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宝灵路，咁反方向去清水湾，车龙就去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咧，近住欣澳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部分地区有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觉得身体有少少不舒服，不少人都会考虑服用一般的成药。想知道怎样安全地服用成药，星期二有临床药剂师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除了历史悠久，音乐亦都富有特色，加上民族乐器独有的音色，令你一听就认得出。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的南亚瑞邻居》。 2021年6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周四起放宽，抵港人士符合要求，检疫日数减至7日。 本港新增3宗输入个案，均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一传媒申请解冻部分资产出粮，董事会周五开会决定苹果是否停运。 东京奥运场地观众人数上限为100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讲到放宽措施，除了在处所之外，亦都包括一些入境检疫方面。见到昨日政府就话咧，即系会放宽中高风险地区的抵港者的一啲嘅酒店检疫安排，咁啊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就系今个月30号开始，咁就话如果香港人咧离开香港之前咧系符合咗三个条件啦，咁首先就系打晒新冠疫苗啦，咁啊亦都系有一个嘅病毒检测系阴性啦，咁而佢哋喺离港之前喺私家医院啦，同埋化验所咧系做咗一个嘅抗体系阳性嘅话咧，咁就可以之后翻嚟香港嘅时候咧，那个检疫期咧系可以由14日缩减到去7日，咁呢个就第一阶段啦，咁啊第二阶段咧就系、是。是为一些外地本身是不是香港人来的外地的抵港人士呢，就是都是满足三个条件，先讲到就是说打晒针啦，有检测阴性啦，在香港的时候，咁同埋就是有一个的抗体呈阳性，咁都可以个检疫期呢就是缩到去7日嘅咁。咁但是而家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啲嘅入境旅客佢嚟到香港先验嗰啲嘅抗体㗎嘛，咁未知係咪真係过到关㗎喎，係咪真係阳性到㗎喎，验到咁。咁如果佢哋事前已经订咗酒店订咗14日嘅时候，咁之后先验到阳性先至缩减返嗰个检疫期。会不会对一些旅客或者对酒店都有影响呢？咁见到呢特首林郑月娥都是呼吁酒店业界呢就是酌情处理，不要收取全数14日的检疫费用。这个对于一些检疫酒店来讲要配合又难不难呢？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起倾。有九龙维景酒店总经理廖慧文，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廖慧文，你哋间酒店就是检疫酒店嚟㗎嘛，到而家都系咪？ 是没错。 点睇寻日政府公布呢个安排呢，即係话啲外地人士符合头先讲嗰三个条件，咁就可以检疫期由14日减到去7日咁，但都好视乎佢哋返到嚟检查嗰个抗体测试系合唔合格咁样㗎嘛。呢、這个点睇呢个新安排呢？ 第一階段頭先好似頭先講啦，第一階段我相信影響就唔大嘅，因為佢係香港人離開香港之前佢做咗血清測試之後，佢翻嚟嗰陣三個月內翻嚟咧，佢到時佢訂房咧，佢相信佢會訂七日嘅，咁對我哋酒店影響就唔大嘅。 因為呢個預到啦，因為出去之前。 第二階段咧就個影響就會大啲啦。因為第二階段佢係一定佢打咗兩針之後咧，喺外國打兩針咧，翻嚟之前佢肯定係訂14日。咁如果喺機場度做咗血清測試，入咗酒店之後，第二日話通知話係陽性嘅，咁佢可以縮短七日嘅。咁相信呢個機會影響我哋酒店會大啲咯。 這個頭先都講到嘅影響你哋酒店啦，最影響係啲咩咧？係咪本身可能預咗個期俾個客住嘅，但係就要吉住間房，令到你哋即係收入都有影響，定係點樣咧？ 冇錯，因為咧我哋呢啲咁喺外國翻嚟嘅客人咧，佢因為佢要確認書、訂酒店同埋訂機票同埋上機啦，咁所以佢會提前訂房嘅，佢唔會話短時間內訂房嘅。咁變咗，如果係我哋放寬翻啲房出嚟咧，佢突然間由14日變7日咧，我哋會空翻7日啲房翻嚟嘅。好似我哋酒店咁樣計一計咧，我哋預七月份咧，我哋會有成千幾房係有個情況之下可以會放翻啲房出嚟，係收唔翻嘅呢啲房，唔會短期內收翻啲客嘅。 即唔可以即刻話即刻租出去咁，係應該都。 是好难好难会即刻租出去嘅，因为呢隔离客人佢唔会临时订嘅。 但而家明知道有咁嘅情况可能係七月出现啦，你哋有冇啲咩准备呀计划咁啊？ 我哋酒店就会将14日嗰啲预订呢外国返嚟14个预订呢，我哋会相信会即帮佢减一七日先，同埋我哋问啲客先囉。咁佢一定係打咗兩針㗎喇，如果訂14日嘅話，咁打咗兩針佢返到嚟又喺機場度做血清測試呢，好大機會係陽性嘅，好大機會陽性，佢又可以享受七日減少七日嗰個住隔離囉。咁我哋會將佢縮短咗先， 直接減到七日。咁到時候如果佢哋嗰個抗體唔合格嘅話，又要住返14日，咁你哋又有位俾佢哋住㗎？ 我相信呢個機會唔多嘅，我哋有位俾佢嘅。如果唔大量嘅客係陰性嘅話， 即係總之有位去走賺啦，反而就降低咗七日先咁樣。咁但係呢個從個生意考慮，即係應該唔會最終有一啲客係嚟到酒店住夠七日之後個抗體唔合格，反而冇地方住，應該唔會出現呢個情況。 應該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因為機會唔大嘅。如果打咗兩針嘅話，佢陽性嘅機會係好大嘅。 有冇預計啲客可能反而？即係反而擔心自己嗰個抗體未必合格，咁就訂定14日先，咁會唔會堅持係咁樣？咁又得唔得咧？你哋會唔會 點樣？會㗎，會有咁嘅情況嘅。有咁嘅情況嘅。到時如果衞生署話佢係可以提前7日走嘅，咁我哋要俾佢走，我哋唔會收佢錢嘅。 哦，咁就你哋蝕嘅咯，你哋食翻嗰筆錢 嘅。其實依家都係嘅。好似作一個例子，琴日公布咗加拿大係享受。兩針之後14日嘅，咁我哋有兩位客人咧係訂咗21日嘅，咁琴日公布咗之後，佢即刻打電話衞生署啦，衞生署同意佢提前走嘅，提咗5日走嘅，咁呢5日我哋都收唔到錢嘅， okay. 都唔可以收客人錢嘅。 因為這個都係符合翻特首林鄭月娥講，就話希望酒店可以靈活處理訂房安排啦，咁就唔想一啲抵港人士白交個七日嗰個酒店費啦。咁頭先聽你講就可能你哋要自己即係食翻蝕咗嗰啲錢啦。咁呢一個會唔會同政府都會再傾下有冇啲咩幫補下補貼費方面？ 我相信業界會同佢傾嘅，同埋酒店主聯會會同政府商討呢樣嘢嘅。但係我覺得機會唔大啦，因為我哋簽合約嗰陣時有註明話我哋係要配合政府嘅政策同埋佢嘅要求嘅。咁變咗我哋啲客，譬如作為一個住客，佢冇佢14日訂咗14日，俾咗14日錢，因為全部都要俾錢先噶嘛。俾咗14日錢，咁佢住咗7日，咁另外嗰7日佢都唔願意俾錢噶啦，佢都覺得都係唔舒服噶啦，佢都唔會俾噶啦。 但你哋建議如果真係即係酒店聯會嗰方面同政府傾，希望可以提出係補貼嗰度係補幾多咧？因為譬如而家你哋話譬如入住率唔夠嘅話，都可以補翻房價70%上下600噶嘛。我見之前有咁嘅講法噶嘛，會唔會都跟翻呢個標準啊？類似即係起碼個7日咁啊，吉咗翻嚟嗰個房咧就計翻70%，咁就最多600咁，會唔會用呢個去計咧？ 可以咁樣要求嘅，但係政府會唔會同意咧？呢個有問題啦。我相信個業界會同政府傾嘅，因為我哋業界啱就係琴日宣布，我哋業界都仲未傾呢個問題。 即係事前你冇聽過話業界有同佢哋傾過？ 冇。 OK， 哦，咁知唔知之後幾時再傾咧？又 睇業主聯會咁樣點樣同政府反應啦。 嗱，今次呢個措施咧都話希望可以吸引一啲打咗針嘅人翻嚟香港啦，可以即係喺個通關方面係來往得多一啲啦。咁你覺得對於酒店嗰個生意嚟講有幾大幫助咧？又？ 對於酒店生意嚟講，幫助唔大啊！幫助唔大啊，因為要翻嚟嘅話，佢都會翻嚟嘅啦。特十四日或者七日，佢都會翻嚟嘅啦。依家減咗七日，佢唔會話突然間多咗好多人翻嚟嘅，相信唔會。況且依家就係七月份嘅預訂，基本上已經訂好曬嘅啦。 可能未必係一般旅客咯，啲商務客多啲啊，會唔會係？ 依家七月份訂嗰啲通常都係學生多啲。咁我相信呢個政府都係諗住係方便啲商務活動㗎啦。 咁整體嚟講，你覺得出咗呢個新措施之後，即係縮減檢疫期嚟講，對於酒店嚟講會係更加爆啊，吸引多啲嘢嚟啊，定係好似你咁講，即係係咪都差唔多嘅啫？所以到最終可能啲客係少啲啦。 會突然間會增加咗好多旅客嘅。 即係整體未必話生意多咗或者少咗，應該差唔多咁係咪咧？ 如果佢做生意，佢係商務客嘅，佢係做生意嘅，佢真係有必要嚟香港嘅，14日佢都要嚟嘅啦。 OK， 好啊，唔該曬阿廖偉文，同阿廖偉文傾到呢度。廖偉文咧就係九龍維景酒店總經理，咁佢間酒店咧就係講緊都係一間檢疫酒店嚟嘅，講緊呢個新措施對於酒店業嘅影響，你又點睇咧？18723111，減咗檢疫期，對於酒店嚟講，佢都話可能有啲位都要自己食翻嗰個成本啦，冇理由要求個客咧係即係繼續去即係可以縮短檢疫期嘅時候咧，都係俾翻個俾多七日錢啦。咁呢個就係佢哋酒店嘅處理方法嚟嘅。有袁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主持。 係。 我想講下咧，即係澳門咧都冇疫症啦，點解翻嚟香港咧？即係而家係咪話要驗抗體啊？係咪即係驗嗰啲咩抗體係咪啊？要使唔使啊？ 澳門而家唔係講澳門，而家講緊機場抵港嗰啲先係啫嘛。 即係啊，係啊，即係如果喺澳門翻嚟嗰啲，就即係而家可以用翻回港易係咪啊？ 澳門翻嚟嗰啲咧，而家一般都係要我睇翻資料啦，都係一般都係要做檢疫14日嘅，都係要。 唔使喎，因為我六月六號翻嚟香港，我香港居民嚟噶嘛，我去咗澳門半年左右啦。咁翻嚟香港咧，我用回港易都唔使隔離。淨係咧就即係俾啲樽仔你三次檢疫咁啫嘛。 咁我哋 check 翻先，即係你意思擔心係咪會有嗰個要做個抗體測試？你覺得麻煩啲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即係咁啊唔啱咯，因為嚟講唔係你分開嚟講，你話嗰啲地區有疫症犀利嘅嗰啲應該要啦，係咪啊？譬如澳門啊，如果啲內地嘅地方有啲又係即係冇疫症發生嘅，嗰啲應該又唔使啦，係咪啊？即係同埋有一樣嘢。譬如我而家我都去打咗針啦，第一針啦已經打咗，即係或者如果你打咗針又要驗抗體，即係根本上嗰啲地方冇疫症啊嘛，係咪啊？你應該唔使俾佢又驗抗體又成咁麻煩啦、即係希望咧，仲有咧，希望粵港澳即係三地快啲通關，因為影響好大啊，好多家庭咧都要分離啊，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咧幫一下啲市民快啲同澳門傾，即係可以互通。同埋內地傾可以互通，即係唔使檢疫咯。即係話齋，即係希望係咁講咁多啫。 好啊， 我想就係表達咁多。唔該曬你，麻煩曬嚇。 O、okay, K， 好啊，唔該曬袁女士。咁啊，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回港易嘅計劃啦。咁就話除咗係包括咧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入面所講嘅中高風險嘅地區之外咧，亦都係參考內地同埋澳門衛生部門嘅通報個案，咁相關呢啲嘅地區咧，就係以小區為最小單位，就唔會細分個別嘅樓數同埋期數。呢個就係喺2021年六月六號嗰個嘅情況嚟嘅。先休息一陣。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銀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18723111，千禧年代。 有關於《蘋果日報》方面啦，見到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之前就係引用《國安法》咧，係凍結咗《蘋果日報》相關嘅一啲嘅資產嘅。咁見到咧，而家有關於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嘅顧問咧 ，Mark Simon 咧都話咧，蘋果係資金冇辦法周轉啦。咁而家供應商就係透過銀行存錢去到蘋果咧，都話係受到拒絕嘅。咁一傳媒嘅董事會咧就尋日開會，咁就話咧係去信啦，係保安局咧係申請要求解凍部分嘅資產啦，因為咧就涉及一啲員工出糧嘅問題。咁就話若果係資產未能夠解凍咧，咁公司就會欠缺資金去營運。咁就而家就話啦，禮拜五咧就會再開會啦，決定蘋果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咪需要停止運作啊？因為冇一個嘅資金營運嘅時候。咁另外啦，如果係決定停止運作嘅時候咧，就話啦，星期六咧就會係最後一份嘅《蘋果日報》嘅出版啦。呢個都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咁嘅情況之下，對於員工嚟講有幾大影響咧？有記協主席陳朗星，早晨。 早晨啊，早晨，蘇文。 早晨，陳朗星，講下以你了解而家《蘋果日報》嗰個嘅營運情況啦，同埋有冇呢兩日都有啲員工係接觸記協要求求助咁樣？ 先講求助啦，暫時都未有嘅。咁老實我都唔知咁樣叫做好定唔好啦。咁希望係一個好嘅象徵啦。咁佢哋現時嘅情況咧，睇嚟比我原本理解咧就係差咗少少，因為我原本琴日下晝理解咧，就大部分報紙嘅報組咧都繼續做工作嘅。咁但係原來即時新聞部咧就有唔少嘅行家就離職。咁因為其實蘋果喺佢哋而家近呢幾年咧嗰個部網嘅合一之下咧，其實即時新聞係提供絕大部分嘅內容嘅，咁所以其實個影響係喺度啦。咁另外亦都見到即係財經部咧，應該就近日即係今天凌晨開始已經唔會再更新。咁同埋佢哋即係今日嘅報紙出埋之後咧，佢哋今日應該都唔翻工噶啦。咁所以究竟即係如果當局唔回應住？一路未回應，咁究竟係可唔可以去到星期六呢？咁係令即係要觀望咯。咁但係我要強調啊，我係即係聽嗰啲消息同埋聽啲行家我講嘅啫。呢個唔係《蘋果日報》嗰個官方說法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知蘋果最新嘅情況咧，都係要問翻蘋果嘅管理層啊。 明白。咁而家如果真係即係未有求助啦，如果有求助嘅話，其實記協可以有啲咩方向係幫佢哋咧？ 我諗如果求助，我哋了解咗行家嘅需要先啦，即係佢係即係工啊，或即係佢工作啊，定係佢即係生活啊，都有個困難啦、啊。咁如果佢工作上面，我哋亦都即係琴日亦都發咗聲明啦，呼籲即係其他傳媒機構同埋我哋亦都見到其實我哋而家現時香港嘅傳媒行業咧，應該即係逐啲講咗食唔曬。所有即係出嚟由蘋果出嚟嘅編採人員嘅，咁所以可能一啲企業啊、公司有一啲嘅適合嘅職位，我哋都願意去介紹啦。咁另外機協係有失業救濟嘅，但係個門檻咧有一定嘅，即係譬如係做咗一年嘅機協會員啦，亦都失業連續三個月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如果佢有嗰個需要，我都同佢了解咗先，亦都登記咗先，咁我再睇下點樣可以去處理到咯。 點睇今次即係而家嘅講法就係話，因為凍結咗資金，咁所以就出唔到糧，所以就導致要營運啦。最快可能係去到禮拜六就係即係冇得再落去啦。咁點睇啊？今次因為呢個都涉及警方嗰個做法嘅凍結資產方面，影響到一間公司一間傳媒機構係營運唔到落去。佢哋嘅講法咁點睇咧？ 其實最主要我諗個擔嗰個情況係咧，嗰三間公司其中一間公司，以我理解咧，就係、是、蘋果日報員工主要出糧嘅公司。咁佢哋亦都諗過，當然佢哋嘅資金，我相信嚇，其實即係當然被凍結嘅1800万啦。我相信其實佢哋係有其他資金，但佢哋都恐慌啊。以我嘅理解啊，即係再涉及其他公司或者資金咧，其實都一樣會被凍結嘅。咁而 而其實《蘋果日報》嘅員工嘅出糧就喺嗰個第一間公司嘅啫，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嘅空間唔大咯。咁亦都因為咧，蘋果係一間即係比較規模大嘅傳媒機構啦，即係佢講緊嘅差唔多近千人啦。 嗯， 你編採人員最保守估計都600啦， 係 即係好難話。叫大家頂住先啊！即係唔出糧住，同埋係一個法例嘅要求嘛。出糧係一個法例嘅要求，佢即係喺個諮詢日嘅某個時段佢要出糧，咁佢出唔到糧，都唔係話大家拍膊頭話可以喂唔出住，大家照做住先啦，得唔得咧？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左右為難嘅局面咯。 係，但係你點睇？你估計嗰個解凍嘅機會有幾大？同埋而家即係管理層就話，即係蘋果方面啦，管理層就話如果解唔到凍出糧嘅話，就會喺星期六停運啦，即係有一個咁嘅停止運作啦。呢、這個咁嘅決定係點睇咧？又？ 嗰、那個當然我哋即係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啦。咁梗係希望當局從善如流啦。即係政府成日都話講要保就業啊，有汗出有糧出咁。咁嗰啲嘅行家就冇涉及國安法㗎。咁即係希望嗰個佢哋嘅人工係可以出翻俾佢哋，甚至如果遣散嘅都係多翻嗰一個月糧都可以攞翻，咁啊最理想啦。咁、但係喺因為涉及國安法啦，咁大家都會見到嗰個嘅力度同埋嗰個嘅即係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我哋都最壞打算嘅其實都。咁、 okay. 至於你話星期六捱唔到，我其實我如果去到星期六都已經好理想啦。我恐怕星期六之前都已經即係仲有一啲蘋果嘅部分係會暫停嘅。所以冇辦法啦，即係一個時代嘅終結啦，即係《蘋果日報》係26年，咁睇嚟佢嗰個歷史使命都冇辦法可以延續啦。 我見到《明報》呢個報導引述消息人士就講話，因為上個禮拜四喺報館就拎走咗多部嘅電腦，咁又話牽連甚廣，咁就話擔心咧前線嘅記者都可能會有風險，咁啊適宜咧係早走早著減低風險嘅咁。你自己點評估啊？即係前線記者會唔會有可能都牽連喺今次即係涉及國安法嘅一啲問題？同埋如果是有的话，会不会记协都有些法律的支援？ 法律支援当然我们完全愿意去协助啦。另外苹果也属于一工会啦，一工会他们都会去处理啦，我相信。法律如果行家有法律的需要的话，我们即完全是愿意协助。问题你提到那个即法律的风险呢，其实是存在啦，即因为电脑是属于记者那个即经常要使用的即係採訪嘅工具啦。 OK， 同埋以我哋理解係有檢取到一啲記者，即係佢哋台面啊嘅一啲資料啊，或者啲物品嘅。咁所以其實係有記者係擔心嘅。咁我哋都會繼續密切留意住個事態發展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朗星，同你傾到呢度。陳朗星就係有關陳朗星就係記協主席嚟嘅，講到有關於一傳媒嘅《蘋果日報》嗰個最新情況。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9，九點鐘之後繼續 向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成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并且连续14日本地零确诊。政府宣布星期四开始将会放宽防疫措施，为期14日。大部分处所放宽可以容纳人数的上限，同一场合有2/3的人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就可以再获进一步宽免。至于限聚令就维持4人不变。AB 类的食肆营业限制维持不变， C 类食肆的入座率上限由 50% 提高至 75%， D 类的食肆如果符合全数员工完成疫苗接种条件，入座率就可以获得放宽至 100%， 每台的人数上限是12个人。至于酒吧、夜店等等就会放宽至每台最多4个人。成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昨日下午正式與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以及相關部門人員進行視像會議，說已經達成一些共識，雙方同意如果香港連續28日沒有本地個案，將會循序漸進分階段展開兩地免檢疫通關，每一階段都設有名額限制。而《文匯報》相關報導就引述澳門特區政府衛生局局長羅奕龍，他說港人入境澳門之前在香港認可機構做一次核酸檢測，去澳門的時候在關口再做一次檢測，如果屬即日來回或者72小時內回港，只需要做一次檢測。分別是《東方日報》和《文匯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有傳媒董事會昨日正式去信要求保安局在星期五之前解凍部分資產，以便依法向大約800名的員工發薪金。如果不獲當局回應，26年歷史的《蘋果日報》或者需要畫上句號。網上新聞最快在本星期六凌晨起停止更新，而星期六出版的《蘋果日報》亦會是最後一份。《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一傳媒基於沒辦法調動資金支付員工薪金，昨日寫信去保安局要求解凍部分資產。據了解，政府基於涉案資產正調查中，並且在法庭提堂，有責任確保有關方面不會繼續犯法，不會批准解凍資產。另外有消息說，大部分員工昨日已經請辭，相信難以維持正常運作，蘋果或者會提前到明日停運，而蘋果九點半新聞昨晚就率先宣布停播。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上個星期升空，三人入住太空站。教育局在星期五會舉行1小時45分鐘的網上直播講座，由內地航天科學家向中學生分享航天知識，參與國家航天工程的經歷和奮鬥故事。又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國情和國民教育學習經歷，請學校盡量安排師生觀看。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日本東京奧運將會在7月23日開幕，東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等代表星期一舉行五方會談，決定開放觀眾入場觀賽，人數上限是會場容納人數的 50% 以內，最多10,000人，如果疫情惡化，不排除會閉門作賽。根據會談聲明，已經賣出的門票如果超過上述限制，將會進行抽選，至於與學校合作的觀賽計劃相關門票就另作安排。是信報報導。 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地成功清零，港府昨日宣布由後日開始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下個星期更加會縮短已經打針市民回港檢疫期。社評說，連串措施都是疫苗氣泡為基礎，為已經接種疫苗人士提供更多出行生活的便利，再加上商界提供多種打針抽獎優惠，希望能夠推高市民接種意欲，有助經濟社會早日復常。經濟日報社評。 城報社論說，政府表示本地疫情漸趨穩定，放寬部分抗疫措施，從外地入境人士滿足三個條件下，檢疫日數可以縮短。社論認為，本地零確診和外地疫情全無關係，縮短強制檢疫日數決定欠缺邏輯。放眼四周，近的日本、韓國遠至英國、德國，新增個案仍是每日出現，難怪醫生梁子超表示，這樣的做法帶來極大輸入個案風險。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就講到，美國聯儲局上個星期議息會議之後釋放信號，可能在2023年加息兩次，目的就是更加似安抚股市，希望投资者相信通胀高企只是属于短暂，该局仍然会持续放水撑经济。社论说，拜登政府大撒金钱救经济，埋下美股泡沫、财赤黑洞等等的多个地雷，加息行动只会拖得就拖，以免冲击股市和经济。星岛日报社论。 信報社評說，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承認陷入糧荒，他表示對美國總統拜登的政策進行詳盡分析之後，北韓將會做好對話和對抗的兩手準備。假如金正恩真的和拜登對話，北京的立場會是怎樣呢？中美關係在2019年後急速惡化，並沒有因為特朗普敗選下台而有所改善，作為北韓最重要的盟友中國，是否還樂見美朝对话顿成疑问？信报的社评。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一段咧就比较挤塞。 咁另外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较早前落连翔道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仍然影响到而家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噶。就是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落返连长道支路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新田公路嘅塔树呢就已经清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封路呢就重开，咁一带呢就比较车多。石蔭嘅童子街呢较早前呢应该係琴日啦咪爆水管嘅，咁而家呢就係水管工程已经完成咗，咁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场一段封路重开呀。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封路重开，巴士都会逐步行翻原有路线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坚拿道天桥啦，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咁而家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回复翻正常咯。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御港湾。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太子道东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另外在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奇德村新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慢车，龙尾豪景花园。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科学园。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太古城。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有杂物啦，咁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仍然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咧，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咁另外咧，较早前咧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嘅车速系有限制啦，咁而家车速限制咧就已经取消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屯马线咧即将会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四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咁我有屋企人咧喺超市翻工嘅，咁即系话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噶。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送，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6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周四起放宽，抵港人士符合要求，检疫日数减至7日。 本港新增3宗输入个案，均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一传媒申请解冻部分资产出粮，董事会周五开会决定苹果是否停运。 东京奥运场地观众人数上限为10,0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咧苹果日报最新嘅情况啦，咁佢哋咧一传媒嗰边咧就系要求可以解冻翻啦，向保安局要求申请系解冻部分嘅资产去出粮嘅，咁就话如果系资产未能够解冻咧，就会令到公司系唔够资金去营运咯。咁而家就话礼拜五会再开会去决定系咪停止运作，咁有可能咧星期六就系最后一份嘅苹果日报出版嘅。咁呢个咧就系因为佢哋都涉及到保安局呢个嘅申请。解冻资产，其实我哋邀请过保安局是做访问的，不过他们就未能够安排。他们的回复就是说危害国家安全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就说是定必依法处理，所针对的是犯罪行为，并且按需要和法律规定是运用冻结罪行相关财产的权力。咁就話由於有關案件已經進入法律程序啦，係唔會就事件細節作評論。就有關已經凍結嘅財產嘅申請咧，保安局局長咧係會依法處理嘅。咁頭先另外有聽眾亦都提及到有關於澳門而家入境嗰個嘅安排，究竟需唔需要檢疫咧？咁啊，見到咧都其實澳門咧係如果你係用一個回港易計劃嘅話咧，係翻嚟香港咧，因為佢係並不屬於回港易計劃下。唔適用嘅風險地區名單嘅，咁即係話其實佢係包含喺入邊啦。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用回港易計劃咧，由澳門嚟香港嘅人士咧，咁就可以係翻到嚟香港咧，係唔需要做一個嘅檢疫嘅，包括係家居檢疫都唔需要。不過咧，就要有三次嘅檢測嘅核酸嘅檢測咧，有三次嘅即係測翻你嗰個嘅即係。新冠病毒嗰个嘅检测阴性结果咧系三次嘅，系要做三次呢一样嘢嘅。咁啊，补充翻呢一个嘅资料。咁另外咧都继续同大家讲翻啦，有关于寻日政府就宣布咗一啲放宽嘅措施，包括喺一啲饮食处所啦，喺一啲酒吧啊、夜店啊等等嘅一啲嘅放宽措施啊。咁啊，继续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提到譬如讲到派对房的间卡啦 ，OK， 每间房每张台咧可以系。放寬到八個人，酒吧夜店每台是由兩個人就去到四個人嘛，不過呢都是有一些條件，就是要譬如講到有一些地方都是要打曬針咯，打齊兩支針啦，同埋係滿14日嘅，咁唔同嘅處所咧都有唔同呢一啲相關一啲打針嘅要求嘅。就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讲下今次政府喺唔同处所同埋喺一个检疫嘅限嘅个期间咧，嗰个嘅放宽嘅措施，你点睇咧？ 啊，两边咧，其实个措施个方向咧就都几大唔同噶。 系 嗱，如果本地咧就个前提就我哋冇一段时间咧就。冇一啲本地感染嘅個案啦，咁所以個前提就社區冇傳播鏈啦，或者甚至乎咧就開始清零啦。咁呢啲本地嘅商業活動，咁、那個餐飲處所啊，其他啲標的處所咧，就喺一個疫苗氣泡嘅範圍下邊放寬咧，呢、這個完全可以理解嘅。咁嗰個放寬咧，就聚焦喺。已經接種咗疫苗嗰啲人士啦，咁亦都有其他嘅預防措施咧，繼續要落實做。咁呢方面嗰啲措施，嗰個做法咧，我覺得政府個取態都係穩陣嘅。咁同埋咧，就而家政府佢係谷緊針啊嘛，就推動市民就去到接種。咁所以你放寬呢啲措施嘅方向咧，就冇接種疫苗咧，你唔可以放寬。冇接種疫苗放寬咧，你變咗。谷針嗰啲力度咧就俾你化解曬噶啦，咁所以咧就佢宣布呢啲咧就嗰、那個處所個容量就俾佢提升啊，或者每間房每張台就俾佢坐多啲人咧，咁真係圍繞住呢個方向。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呢、這個都係穩妥嘅做法嚟嘅。 嗯，但另一邊啊，除咗講處所方面，就講到一啲檢疫日數嘅措施可以係縮減一啲啦。咁啊，譬如講緊之前一啲 B 類、C 類、B 組、C 組地區嗰啲人士咧，翻嚟香港都要檢疫14日嘅。咁而家就話喺一啲條件之下，可以係縮到7日。咁就包括話做咗病毒檢測陰性啦，有抗體嘅血清測試係陽性咧，都打曬疫苗等等啦。呢、這個夠唔夠喺個風險上面把到關咧？即係足以係可以令到個檢疫期縮短咧？ 嗱，啲外防措施放寬嗰度咧，就有幾個矛盾位啦。咁裏邊咧就涉及有一啲行政判斷咧，就唔一定係合乎科學或者我哋醫學上邊嗰個邏輯啦。嗱，如果你睇翻咧，就內地同埋澳門，咁佢哋本身咧就好穩陣嘅。咁到而家咧都仲係用緊一個清零嘅政策，咁所以咧就對於任何即係呢啲風險位咧，佢都係零容忍嘅。咁所以喺澳門同埋喺內地咧，就佢有自己人咁喺外國有風險嘅地方翻入去咁啊。就算係接種咗疫苗咧，佢就唔會話減少七日啊，就冇呢啲優待嘅。咁除此之外咧，就有接種疫苗冇接種疫苗好啊。咁佢係雙管齊下嘅。咁檢測咧，就除咗攞喉嚨啊、鼻腔做核酸檢測咧，就佢同步咧做埋個抗體檢測，就防止走漏啊。咁所以你留意到近呢幾個月咧，就其實內地尤其是澳門咁啊，咁佢有唔少呢啲個案咧，就某程度上咧核酸檢測係查唔到出嚟嘅，就靠嗰、那個。抗體檢測咧就陰轉陽，或者個 IgM 陽性咧嚟到包底，就基本上咧循住一個滴水不漏嘅做法嘅。嗱，咁點解講內地同埋澳門咧？因為我哋就如果你話香港想同內地同澳門通關咁啊，就比較自由豁免檢疫喺嗰、那個回港二框架以外嚟到可以自由啲出入咁啊，咁你某程度上咧就一段時間香港要清零，咁澳門都講得好清楚啦，你連續28日清零咧先至會考慮啊，就唔係話肯定大開中門就同你互相通關，就考慮咧就有條件咁樣恢復翻一啲免檢疫嘅往來。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對外即機場嗰度咧，就採取一個比較大幅度嘅放寬。咁琴日宣布嘅措施咧，就一係幾大幅度嘅放寬，甚至乎我覺得幾大膽嘅放寬咧。咁喺咁樣放寬嘅框架下邊咧，就香港未必可以保持到清零啦。咁如果你保持唔到清零咧，咁、那個矛盾位就嚟啦。你同澳門同內地嗰度想通關咧？咁內地同埋澳門嘅衛生部門咧就會有戒心啦。咁呢度咧就要城市咧就增加咗嗰個難度咯。咁呢個第一個矛盾位。第二個矛盾位咧就喺外防嗰度咧，就而家因應嗰個世界各地嘅風險地區咧，就分到 A、B、C、D 四個類別啦。咁嗰個檢疫啊、測試嗰度咧，亦都係有唔同嘅 A 類咧就唔准入啦，除咗一啲好特殊嘅情況。咁基本上一個四級制。咁四級制下面咧，就原本就B、C、D 類咧，你接種咗疫苗咧，就減少七日。咁減少完之後咧，你除咗係好低風險嗰兩個國家咁啊，咁 B、C 類咧其實都有一定風險嘅。咁、那個檢疫期咧就都係講緊起碼有14日。嗱，咁但係琴日宣布嗰啲措施咧，就將四級制咧基本上就變做兩級制。咁呢個好大嘅轉變啦。咁呢啲叫B 類、C 類嗰啲咧，就個處理方法咧就差不多同 D 類低風險咧，就澳洲、紐西蘭嗰啲咧就等同啦。如果你打咗疫苗，咁你淨係得翻七日嘅檢疫期。咁七日檢疫期咧，就嗰個檢測點做咧，詳細係未人講嘅。咁係會做多啲檢測啦，定係做少啲檢測啦？呢、這個就唔清楚啦。咁如果佢係七日檢疫期咧，就再做少啲檢測咧，好似而家 D 類咁啦。咁、那個風險位咧就更加多啦。嗱，咁嗰個七日、14日或者21日咧，就個風險我哋去點樣量化佢咧？咁、以潛伏期嚟到睇啊，咁如果有入境人士佢係感染咗嘅，不論有病徵冇病徵咁啊，咁你喺酒店裏面檢疫七日。就你攞樣本檢測到佢出嚟嘅機率咧，大約係70%。 係。 咁你14日檢疫咧，就大約95%啦，或者97%。咁再延長到21日咧，就你將尾嗰幾個 percent 嗰啲咧，就都捉埋出嚟，就冇走漏。咁香港過往咧，就因為尾嗰幾個 percent 咧，就走漏咗咧，都試過因為咁就引起第四波呢啲咁樣嘅疫情。咁所以而家比較高風險嗰啲咧就21日嘅， 咁所以如果你係21接種咗疫苗有抗體減到14呢、這個我覺得都穩陣。咁但係如果你係接種咗疫苗就降到剩低7日特別呢就有一定風險 B 類嗰啲呢、都降低埋嘅話呢咁即係話呢你有機會走落三成㗎喇。 但中間 三成嘅酒樓咧，即係佢離開咗佢檢疫酒店你先至喺社區發覺啦、 但而家同譬如之前你講話三成嗰、那個，之前就係冇做一個抗體嘅測試嘛，而家又做埋，咁呢三成嗰個保唔保到咧？ 嗱，保唔曬嘅。嗱、嗰、那個抗體咧就唔係話一個檢測嗰個人士咧有冇受到感染嘅目的。咁、嗰個檢驗抗體呢喺而家放寬個框架下面呢就係、你接種咗疫苗啊咁世界各地有十幾種唔同國家批准咗使用嘅疫苗咁有唔少呢其實就喺嗰個科學數據呢就未係喺科學期刊上邊可以睇得到咁呢啲唔同地方審批咗個疫苗呢咁佢有啲接種多數接種兩針啦有啲係接種一針有一部分呢係接種三針嘅咁所以呢就如果佢本身審批係只係接種一針咁按佢嗰個藥廠建議咧，一針就等於完成㗎喇。咁你呢啲部分嘅疫苗呢就接種完之後啊咁佢可以減少幾多感染特別呢對於而家世界各地嘅變種病毒啊南非變種病毒啊就巴西啊或者係印度變種病毒啊個成效有幾多呢其實有好大個問號㗎。咁、 okay. 你以譬如有部分嘅疫苗咁佢伏必泰呢90%以上有效喎。咁部分疫苗呢可能佢有病徵感要減少咗一半嘅嘛。咁如果有病徵感染減少咗一半咁你變種病毒又點呢即係少啲啦。咁冇病徵感染可以減到呢又更加少啲喎。咁所以如果你喺世界各地嗰啲疫苗呢就個成效都係偏低嘅話呢咁你就算驗得有抗體呢就你保唔到流嘅都會繼續有走入嚟香港呢就出社區。 OK。另外就想問一下關於澳門啦就話如果香港係連續28日都冇本地個案頭先都講到啦就話有條件去豁免一啲而家做緊嘅一啲隔離醫學監察嘅措施，你覺得28日呢個係咪太緊咧？又去到定係點睇咧？呢個又 澳門其實佢好一致嘅，佢由始至終咧就佢都係嚴防。咁對於乜嘢為之清零咧，咁佢標準咧就冇搬過龍門嘅。咁我哋其實由始至終國際上邊睇你社區清零係兩個。潛伏期啊嘛，咁一般嘅理解係14日，咁你14+14咧就28日，就期間咧你係做大量呢啲檢測，揾唔到個案，咁呢個為之本地清零啊嘛，咁所以澳門佢而家咧就都係攞翻呢條線28日冇本地感染個案咧，咁就跟住恢復翻一部分咧，就同香港免檢疫呢啲往來，佢係好一致嘅，咁所以咧就佢外防輸入咧。就是做到好嚴嘅，咁但係那個變數咧就頭先提過啦。咁香港而家咧你就由外防輸入，就變咗減少輸入，咁你變咗減少輸入咧就有風險位啦。咁變咗咧就澳門嗰度咧，我估計咧佢個戒心咧就會更加大。 另外都想問一下啦，限聚令今次就冇放寬嘅，你覺得喺其他措施放寬之後，其實限聚令有冇空間去放寬咧？ 限聚令我嗰個理解咧，本身就政府考慮好多因素嘅，就唔係話淨係疫情啊，就喺户外地方咧會唔會有傳染？咁所以佢放唔放寬咧，就同喺室內呢啲場所嗰度咧，就基本上脱歐啦。呢個就我唔覺得奇怪。咁所以你喺譬如有一啲會議啊，或者甚至乎婚宴咁啊，你可以百幾二百人。咁但係佢限聚令繼續維持四個人呢就係、是、咁樣去理解囉。如果你純粹睇嗰個傳播風險咁啊，咁你室內你都可以大量接種咗疫苗嘅人士聚集啦，佩戴口罩就唔會除口罩飲食亦都容許啦。咁你户外空氣流通傳播風險低好多呢，你純粹喺防疫角度呢係冇需要繼續維持四個人。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就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同我哋讲到咧，寻日政府公布一啲嘅放宽措施，唔同嘅地方包括处所啊，一啲嘅检疫嘅时间等等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现时已经有900至1000间食肆属C类餐厅，餐饮业雇员亦努力预约接种疫苗，相信 D 类食肆的人数上限再放宽，能够吸引更多餐厅符合 D 类的资格。陈肇始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说，整体的专家顾问都没有反对抗体血清测试以3个月有效期认证的做法，当局正制作获认可进行血清测试的化验所名单，会尽快公布，相信抗体的化验时间只需24小时，但要视乎检测量。他說，放寬入境隔離要求的同時，亦會密切留意各地疫情，會盡量平衡和小心作風險評估。被問到政府有沒有放寬限聚令的目標，陳肇始重申，如果社會的疫苗接種率再增加，達到建立疫苗屏障的效果，可以安心再放寬。《蘋果日報》報導，一傳媒董事會通過去信保安局，申請要求解凍部分資產，以免因為欠薪而違法。董事會今個星期五再開會決定《蘋果日報》是否停運。如果董事會決定停運，最快會在星期六凌晨停止更新網上新聞，同日出版最後一份《蘋果日報》。蘋果動新聞昨晚在9:30蘋果新聞報導的直播時段說，是最後一晚播出。蘋果日報財經網上版凌晨起停止更新，有員工說覺得傷感，希望盡力做好最後幾日的工作。有學者分析，如果蘋果日報結業，會削弱香港傳媒的多元化程度。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2宗属本土病例，都是来自广东，其余23宗输入个案分别来自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当地单日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至今一共有91,629人染病，4,636人死亡。另外，內地新增27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屬境外輸入，當中有9宗轉為確診病例。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說，希望今年能夠訪問中國，包括到訪新疆地區。今次是巴切萊特首次公開明確提到希望訪華的時間表。他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說，繼續和中國討論訪問新疆的方式，包括有意義的訪問，希望今年能夠成行，特別是嚴重侵犯人權的報導持續出現。巴切萊特有提到香港情況，他說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對民主空間和媒體產生寒蟬效應。他說已經有107人根據國安法被捕，其中57人被正式起訴，第一宗審訊將在本週展開，會是對香港司法獨立的重要考驗。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團發言人劉玉恩強調，香港新疆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敦促巴切萊特停止發表干涉中國主權和司法獨立的錯誤言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7点，升8点，成交金额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4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3.5元，跌7元；海螺水泥40.75元，升4.5元；药明生物135元，跌2.4元；美团301.4元。美团是301.2元，跌6毫；友邦保险93.4元，跌3毫；吉利汽车24.75元，跌3毫；阿里巴巴204元，跌4元；比亚迪股份228.4元，跌4.2元；中国平安76.75元，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2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8，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4点，升653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77美元，卖出1,78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香港仔大道，因为咧冧树嘅关系，香港仔大道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系来回方向嘅。咁而家所有车咧不能够由香港仔海旁道左转入去香港仔大道。重复多次咧，就系香港仔大道因为有塌树，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仔市政大厦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香港仔海旁道左转入去香港。仔大道影响到一带咧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澳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近住欣澳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反方向，坚拿道天桥入翻去香港仔啦，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曾经头先系有意外发生咗嘅，咁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接近富荣花园。就系、是、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头先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咧接近富荣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洋公园噶。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慢车，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定富街。咁喺新界方面咧，屯赤隧道嘅屯门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专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咁车龙去到浪翠园二期噶。咁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复康医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6月22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周四起放宽，抵港人士符合要求，检疫日数减至七日。 本港新增三宗输入个案，均带 L452R 变种病毒株。 一传媒申请解冻部分资产出粮，董事会周五开会决定苹果是否停运。 东京奥运场地观众人数上限为100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呢昨日的放宽措施，其中包括呢就是说完成了一些接种的人士可以减这个的入境检疫期，讲了几次就是这些有三个条件，打晒疫苗那就是病毒测试是阴性，还有一个三个月内获认可的血清抗体测试的阳性证明。咁呢亦都话呢即係呢三个条件之下啦，你本身系嚟香港之前嘅14日呢系逗留嗰啲咩地方呢，本身就系、是、都要喺 BC 组嘅先至系符合㗎， A 组嗰啲呢就系唔符合㗎。A 组就讲一啲极高风险同埋甚高风险嘅地区。咁 BC 呢就系分别系高风险同中风险，即系有啲咩地方呢，例如讲緊英国啊、美国啊、日本啊、加拿大、德国呢、這个就叫做高风险地方啦。咁 C 组中风险呢就系、是、即系讲緊中国以外唔属于A1A2BD 组的地区等等，咁啊，讲紧呢一啲地方咧，咁先至系可以喺个酒店检疫嗰度咧，由14日减到7日。咁啊，检疫期间咧，减咗7日之后咧，都要做两次嘅病毒检测啦。咁啊，检疫完之后7日咧，有自我监察啦。咁啊，喺翻到嚟香港之后，第12、16、19日咧，都要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嘅。咁另外讲到食肆处所方面啊 ，A、B 类咧就维持不变，咁啊 ，C 类、D 类咧。都有喺個入座率嗰度係放寬嘅喎，呢、這個都可以問一問咧，係食肆嘅代表咧點樣睇嘅？有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黃傑龍，講下而家今次A、B、C、D 類嘅處所啦，餐飲處所啦，就 C 類、D 類入座率放寬咗嘅，呢、這個對於整體食肆嚟講，吸客方面可以幫到幾多咧？又 嗱，我咁樣睇嘅，佢今次呢一個放寬咧。我稱為一個即係戰略放寬啊， 嗯， 即係佢實際上而家做到 C 嘅餐廳咧，頭先局長都有講啦，即係未夠1000间啦， 嗯 ，D 咧我頭先數過就有19间，咁裏邊咧其實有3间係啲宴會場啦，1间係酒店啦， 嗯， 其他都係我睇落個名咧都似係一啲以前係酒吧，咁而家就轉即係叫做變成一個食肆嘅方式去經營。咁因為食酒吧係咪都要打曬針啊嘛，咁所以佢哋咪不如轉做餐廳嘅營運方式嚟都轉做 D 咯。 嗯， 咁但係咁都係19间啫。 係咯。 咁所以咧嗱，你話呢個放寬咧對絕大部分，因為其實就算 C 同 D 加埋咧，都係得5至6% 嘅香港嘅食肆嘅啫。另外嗰95% 咧仍然係 B 嘅。 嗯。 咁所以如果 B 唔放寬咧，喺即時嚟講咧就係冇實際放寬到。 嗯， 佢咧，但系系一个战略嘅放宽。咁嘅意思咧，就系即系向业界同埋向社会好清晰，通过呢个政策去令我哋要阅读得到咧，就系、是、所有将来会放宽咧，都一定系通过打疫苗噶啦。 嗯， 你做其他 A 同 B 咧，再去话想争取放宽营业时间啊，放宽到6人1台咧。 嗯， 我自己评估咧，就佢今次有用呢个政策嚟好清晰话俾你听，系不会的。 咁咧就咁，所以業界我諗就要清晰明白咗之後咧，就要諗下點樣去即係勸喻到啊、鼓勵到啊同事同埋從業員大家一齊要打疫苗，咁先至有一個即係進一步放寬嘅空間。 但就算好似你咁講係一個戰略嘅考慮啦，即係喺啲打疫苗嘅，即係鼓勵人哋打疫苗先至有放寬啦。但係都係講緊放寬入座咯，作為而家或者一啲每台人數啦咁，即係營業時間嗰啲會唔會即係對你哋嚟講更加關鍵咧，或者你更加想放寬咧又？ 嗱，佢而家 C 咧就去到十二點，咁對於絕大部分食肆十二點啊乜都夠噶啦。 OK， 特別係商場咧就十一點就閂門噶嘛。咁 D 咧就凌晨兩點啊。咁我自己睇咧係不外乎一係你做宴會嘅，因為新郎新娘就可能會冇咁早走；一係咧你係做嗰啲叫宵夜場嘅。 嗯。 再唔係咧，頭先講即係本來係酒吧嚟嘅，而家酒吧好難做啦，就即係半轉型咗一個餐廳嘅形式嚟經營。類似酒吧咁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啲先有個誘因去變做 D 嘅。 嗯， 咁但係咧嗱 C 咧佢係一個即係、就是、過渡性嘅一個我選擇嚟嘅啫。你如果全部員工打得曬第一針變得到做 C 咧，係要計你兩三個星期後咧，佢當應該正常就打埋第二針噶嘛。 係， 咁所以 C 咧就嗰啲實有條件變曬做 D 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唔會個個都變嘅，咁因為你如果冇需要變嘅，譬如我。即系 D 而家最重要嘅一个好处咧，就系可以180个宴会啊嘛。 嗯。 咁即系宴会场嘅同业咧，就会系好重要咯。因为佢过去嗰年半咧，宴会场系等于系冇生意噶嘛。 嗯。 咁就算系转到做 C 咧，得20个咧，其实都系意义唔大嘅。即系我哋以前嗰啲叫厅房， 系 咪啊？两围坐喺度，两围都唔得啦，两围都24人啦，系咪啊？即系想同阿嫲嫲做下生日都难啦。 系。 咁就要用 D 啦，咁。咁當然，但係做 D 咧，佢都係有一啲營，即係營業上係有啲困難嘅。 嗯， 即係但係咧，呢、這個困難我成日都講難極難過執笠嘅，因為過去嗰年半係冇生意，咁所以我覺得做宴會嗰啲同業咧，佢仍然係起碼覺得見到有個機會。咁但係你想象下主人家將來咧，佢可能就係要出帖嗰陣時已經寫明㗎啦，只歡迎打咗針嘅賓客咁。 嗯， 咁啲賓客點樣報名咧？其實佢都好複雜嘅，要點樣湊夠三分之二嘅人打針，三分之一係冇打針。咁嚟到現場咧，如果萬一同佢報嗰個藥都唔一樣咧，亦都係好複雜啊！我諗有啲喺門係咪要喺門口度有一啲賓客，哎呀你唔好入嚟啦咁樣，你都係放低人情就翻屋企啦咁，先砌得到個三分二咧。嗱，因為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實際會面對嘅困難，咁但係都冇辦法㗎啦，因為你疫情係咁嚴峻嘅時候咧。即係全球都係面對呢個困難咧，咁我諗我哋業界都唯有係喺呢個政策之下，就要去嘗試去摸索點樣解決呢個困難咯、嗯。 但個責任可能落咗去你哋即係餐飲處所嗰度，因為譬如頭先講到話三分二嘅客啊打針就可以去到十二個人，咁另一三分一嗰啲就可以唔使打針。但係點樣去檢查、去監察就可能你哋要負責喎，呢、這個係咪咧？ 都係噶， 咁點做啊？ 我諗會係嗱，嗰、那個法律責任咧就一定喺個食肆度嘅。 嗯。 咁但係咧就客人咧，我諗都有一個合作嘅責任咧，主人家。咁、嗯、另外咧，嗱當然而家我哋都見到有陣時檢控起上嚟咧，除咗檢控個食肆會被罰，即係最多14人唔准做晚市，變翻做 A 呢種懲罰之外咧、 嗯， 有陣時都會聽到新聞賣咧，就話嗰個在場嗰啲客人咧，每人罰5000嘅。咁會唔會將來呢種都有機會咧？咁呢啲暫時我哋就都未知嘅，即係但係又有可能嘅。咁、 okay. 但係呢啲咁嘅法律風險喺度，咁同埋法例出得嚟咧，正常我哋都係大家要遵守噶嘛。 嗯 ，OK， 好啊，唔該曬黃建龍同你傾到呢度。黃建龍就係稻苗學會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而家一啲餐飲處所一啲放寬，包括入座率等等咧，佢哋嘅睇法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制作周伟业。 保罗奥斯特的自传《失而录》最令人觉得心有戚戚的，不只是他毫无保留地描写做作家的经济压力，而是一个作家被贫困逼向绝境之后所经历的那段自我否定的过程。 奥斯特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眼见屋企还有老婆仔女要养，他多年来终于第一次冒出一个暂时弃不从商的念头。他想到自己小时候曾经发明了一个用普通啤牌来玩棒球比赛的游戏，就算知道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但他都想奋力一搏。 于 於是他設計卡牌，修改遊戲玩法，然後到處這樣去疏通人物，還穿上衣櫃裡面唯一一套西裝，拎著公事包去到玩具展那裡推銷。但他不是被人用很冷漠的態度羞辱，就是抱著一些不切實際的希望去到苦等消息，但最後都是落空。 創業失敗之後，奧斯特心裡面始終離不開寫作，但這個時候他的自信心已經跌入谷底。他說，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寫小說能夠換取現金。為了銷量著想，奧斯特寫出了娛樂性高的偵探小說，但就算是這樣，他仍然堅守作家的底線，寫出了一部他認為夠資格出版的作品。不過現實的鐵拳再次無情地打垮了他。他這樣形容，就好像妓女一樣，我已經將稿費壓到最低，但仍然無人問津。在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他的絕望。 在自傳中章，奧斯特只是很淡然地說自己經歷了分娩和父親離世，幾經波折之後終於出版了那本曾經無人問津的偵探小說。雖然他一句都沒有講到後來怎樣成功，但他終於可以抬頭挺胸寫完全書最後那句，為運飯吃而寫書之舉到此為止，出賣靈魂之舉到此為止。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失二六》，作者保羅·奧斯特，由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嗱，而家話嚟緊咧，喺抗體測試陽性證明等等呢啲條件之下咧，可以喺抵港嘅人士嘅酒店檢疫期咧，由原本14日咧係減到7日啦。呢個對於成個旅遊業界或者酒店業界嚟講咧，會唔會都係一個好消息啊？或者幫助幾大咧？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一齊傾。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早晨。 早晨，蕭樂文，你好。 早晨，頭先姚思榮講到而家就呢個縮短酒店檢疫期呢一個嘅措施，分兩個階段嘅，都講到話首階段就香港居民啦，第二階段就俾啲非香港居民啦。咁呢一個去到第二階段咧，尤其是會唔會都算係即係對於旅遊業嚟講係幫助大一啲咧？嗰度 嗱，而家嗰個檢疫酒店個數量咧。得30多間啦，咁最近個預訂七月份情況都比較滿嘅。 嗯， 咁如果政府話如果呢個措施要可以14日，如果係核酸嗰個血清測試係陽性嘅話咧，就可以減7日。嗯、如果係訂緊房嗰部分嘅酒店咧，係會有損失嘅、因為佢哋預訂咗，咁你突然間少咗7日，咁你邊度揾翻個？七日嘅客咧，又而家臨時 walk in 嘅客係冇噶嘛，都係一啲檢疫酒店，都係一定嗰啲係嚟香港隔離檢疫嘅人士啊嘛。咁所以你七月份，除非政府肯再加啲酒店咁而有啲海外嘅人士覺得啊係、如果我血清測試係陽性嘅話，咁我都可以嚟香港啊，七日佢應該接受得到啊。會多咗呢部分嘅客嘅。咁但係而家你嘅話，喂，我要上網訂又訂唔到喎，因為一早俾人訂曬啦嘛。所以政府我都應該檢討一下，一個呢個情況之下，係咪有啲補償翻俾酒店？如果有個臨時退出個七日嘅話，點樣處理翻合理嘅一啲補償咧？呢、這個第一個啦。第二就希望酒店業主聯會同佢傾一傾，要預計一下新嘅措施之下，七月之後嘅海外人士。嚟香港啊，會唔會因為個政策改之後咧多咗，包括啲商務人士啦、探親人士啦，或者有其他香港有需要人士咧，要評估一下咯。如果唔係真係因為政策多咗人嚟，而你本身喺第四輪嗰個增加酒店嘅安排上係未有一個配套咧、反而窒礙咗嗰個嚟港人士個意欲啦，亦影響到酒店業嗰方面嘅。一啲起碼嘅部分可想參與，參與唔到咯。 你覺得檢疫酒店應該要多幾多先應付可能呢一批會多咗嚟嘅，譬如探親嘅客啊、商務客啊，要多幾多檢疫酒店咧？嗰啲房要多幾多咧？咁另外頭先你話都應該要補翻俾啲而家做緊檢疫酒店，可能嚟緊縮短咗個檢疫期，佢哋生意少咗。但我之前聽啲酒店講又本身有個協議噶嘛，同政府又冇特別提到 即係突如其來，預先唔會知道有呢一個損失噶嘛？呢一筆嘅即係津貼要攞到係咪又真係咁容易咧？根據個協議嗰度， 協議係有咁嘅雙方面都簽定咗嘅，只不過因為呢個政策咧早前咧係冇俾大家知道，咁臨時突然間咁改，咁又話協議講咗啦，政府政策改，大家都唔可以收到呢個有關嘅費用，都明嘅。咁但係從情同埋理方面咧，政府應該都要諗到，酒店為咗支持政府啊，將成間酒店封咗，專門做隔離檢疫嘅酒店。喺呢方面，政府係咪有啲道義上要既然改咗政策啦，係咪有啲嘢資助翻咧？咁樣，當然點樣傾咧？係咪個客俾翻少少嘅手續費，或者政府喺某啲方面作出一個補償，可以同業主聯會方面傾一傾嘅，咁酒店方面嗰、那個而家大約有11,000间房到啦，咁嗰、那個情況相對啱啱可以滿足到目前嘅需要嘅，咁至於你話喂去咗變咗14日，而家減7日，咁呢部分會唔會就少咗啲房出嚟少人用房，咁呢部分點填補咧？咁我估計另一部分就係話因為唔想嚟，因為縮到7日啦，佢又想嚟，咁呢方面個數你要計一計啦，目前我就好難講話，呢個數一增一減會多幾多先合適咧？我睇要同有關部門傾一傾啦。 其實而家嗰啲檢疫酒店咧，即係自己申請或者做檢疫酒店嗰、那個反應係熱唔熱烈嘅？定係都係唔係太多人想，即係唔係太多酒店想做嘅？ 早前咧就嗰啲低價酒店就受歡迎嘅，主要就啲外佣多咁所以嗰陣時酒店有啲想申請入嚟咧，發覺政府發覺啲高升級嘅酒店做入住率仲唔高，咁政府要補錢啦。咁後期而家最近啲學生翻嚟多啊，或者商務人士多咗，咁啊反而高升級酒店咧就緊張啦，啲低升級即係冇怪冇咁緊張。咁所以咧就每個情況都唔同嘅咁目前嚟講應該想入嘅酒店相對係多啲嘅，當然政府要睇睇啦。因为佢要保底五成啊嘛，咁如果想入嘅时候，系咪再增加咧？因为增加除咗考虑嗰、那个入住率嘅问题咧，仲要对而家登记做酒店嗰班人公平啊嘛，人哋入咗选啦，已经收紧客，你突然间多批酒店就影响到而家收紧客嗰啲酒店入住率嘅，咁呢方面都一个平衡点都要倾，唔系净系话。有酒店有興趣就可以入得到 嘅。Okay, 另外澳門嗰方面咧，即係大家都成日傾緊啊，幾時可以通關啊？咁而家就話最快香港連續28日冇本地嘅新冠肺炎病毒確診個案啦，咁就有條件推一啲通關嘅名額咁樣嘅。呢、這個你預計即係初步嗰個名額會幾多啦？同埋因為而家都仲要香港連續28日清零先至有條件去豁免一啲嘅隔離醫學觀察嘅措施啦。咁但係譬如歐盟嗰度已經列咗香港入一個白名單咯。你覺得澳門呢一個處理又如何咧？會唔會太緊咧？又 我哋有啲少少失望嘅。原來講14日清零，你嗰邊特首都講咗啦，係咪先？突然間又話去到28日咁我希望今次係一個。大家嘅共識啦，就唔好出現到時又有一咩變化。咁我估計點解會28日咧？嗱，而家14日啫，咁但係中間就好多技術上問題嘅。即係譬如話你開邊啲關口啊，限幾多即係嗰個限制幾多人啊，跟住要用乜嘢嘅測試嘅形式啊，咁開咩口岸啊？咁技術上我覺得佢都需要時間處理嘅。咁所以佢咁處理，我覺得除咗話有保險之外咧。可能兩地政府就傾一傾，那個入出境嘅安排，咁做到盡量穩妥啦，唔好一開嘅時候又出現亂嘅問題啦。咁至於幾多為咗合適咧？嗱，我哋從旅遊業界角度咧，梗係多啲好啲啦。但係亦考慮到嗰個平衡，即係唔好話太多人，到時塞曬關口，即係你要檢測噶嘛，係嘛？咁我覺得照翻以往，譬如一日大約有20,000人左右啦，咁如果有1/4。即係5,000人咁，我覺得一個相對合適嘅數咯。因為你入出境個口岸可以有港珠澳大橋啦，有船啦，係啦。咁呢方面佢嗰個渠道係多嘅。要交通嘅滿足應該唔難，難就翻嚟關口個壓力啦。 Okay. 咁就能夠同時間有幾百人嘅時候點樣處理咧？ OK， 好啊，唔該曬姚思榮，多謝你。姚思榮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噶，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入境檢疫期嗰個縮短咧，都講到澳門通關等等嘅。听日再见啦，星期年代。